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调度的优先图是如何构造的。假设 S 是一个调度，由 S 构造一个有性图，称为优先图。该图由两部分，即 V1 组成，其中的 V 是顶点级，E 是边级。顶点级由所有参与调度的事物组成，边级由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的边 T2 到 T7 组成。那么这个边 T2 到 T7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就下面三个条件，只要满足之一就可以形成。第一是 T2 的 Red Code 在 T7 的 Red Code 之前，这实际上是write 和 write code 和 write code 之间。第二是 T2 的 write code 在 T7 的 write code 之前执行。第三是 T2 的 write code 在 T7 的 write code 之前执行。如果有性图中存在边 T2 到 T7， 那么在任何与 S 等价的串项调度 S 一撇中呢， T2 都必须出现在 T7 之前。这就是说由边 T2 到 T7， 那在先用的串项调度中 T2 事物 T2 肯定出现在事物 T7 之前，